着杯酒，往事涌上心头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今日的相送，明日的相逢，一路顺风情永藏心中，愿有一天长地久，难忘昨日笑，难舍今夜泪，我们永远是朋友。无论在天涯，无论在会陪伴在你身旁，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方，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。 行于1984年，收录在《新鞋子旧鞋子》专辑当中。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国宝熊猫而创作的歌曲。 竹子开花了，喂，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，数星星，星星啊星星多美丽，明天的早餐在哪里？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歌手白雪曾经推出过一张个人专辑《千古绝唱》，其中有一首歌很好听，叫《久别的人》，由张黎作词，徐沛东作曲。他的粤语版呢，就是温碧霞主演的电视剧《恨锁金瓶》的主题曲《一醉化千愁》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白雪的版本。 久别的人，谁不怕重逢？记得那个说的人，你可记得那真不一生情侣走进

是我，还是我。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知我是我，还是我。 牵挂你的人是我，牵挂是一杯越久越香的琼浆玉液，能醉人心扉，而被牵挂的人也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，只是很多人不懂得珍惜，所以世间才有了那么多悲伤的情歌。继续来听黄莺莺的《哭砂》。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，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。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

布拉格广场是一首蔡依林的经典歌曲，也是周杰伦早期为蔡依林奠定乐坛基础的曲目之一，无论是词曲编唱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准。钟兴民还因为这首歌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编曲奖，里面有一句歌词，画面太美我不敢看，后来还成了一句网络流行语。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的歌曲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。台湾创作人郑华娟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欣赏名画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时深受启发，她觉得蒙娜丽莎在得到幸福之前一定也曾经在爱情当中受过苦，于是就写出了这首歌，以此表达人们对于真爱的渴望情怀。 之都里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，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，在我的梦里因为和一个你相爱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，为什么你都留给我失恋了 那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，希望经典的旋律唤起了心底美好的情感，回头看到曾经的梦想，然后整理一下心情，迎着朝阳再次出发。我是云云，